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澳门街。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啊。咁今日咧就我哋冇人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咁就单拖上阵啦。咁啊，原因就系即系夹唔到时间咧，即系啲翻工翻学时间咧，咁啊通常都系我一个人嚟到去做翻主持啦，咁样。咁樣咧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啊首先回應翻啲聽眾先啦。咁啊試完咧，咁啊因為有聽眾咧就即係好有心咧，就寫一個電郵嚟啊。咁樣咧就即係話啦，話佢澳門街咧第一集開始聽啦，聽到而家。咁啊同我講咧就話即係我哋澳門街咧冇一個固定嘅題目啊。咁啊好多時有時又講下賭場啦，有時又講下譬如話啲飲食啊。各行各業啊，有時又講下玩具，跟住有時咧又講下鬼故啦。咁佢話開頭咧，佢真係好唔習慣，因為咧佢開頭咧就以為咧我哋係淨係講賭場嘅啫。咁啊，但係聽落咧，不知不覺咧，其實佢話即係由第一集開始聽啦，咁其實到而家都一年有多啦。咁佢話咧，即係慢慢變成咗一種習慣啊，就係每個禮拜咧就去到星期五六啊，或者有時禮拜日啊。咁就download 我哋節目啦，咁跟住咧就我嚟聽下啦，咁啊有啲佢認為咧有即係有價值去留低嘅集數咧，佢就會保留翻嘅。例如講呢個金銀幣嗰集啦，佢話佢有留低啦。咁另外有啲係分析翻啲賭場嘅，佢會留低啦。咁有啲冇嘅咧，譬如鬼故嗰啲咧，佢又話咪當聽下輕鬆下咯咁樣。咁啊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我想同大家講翻就係、是。其實澳門街咧一直都有好多人，譬如有同我講，喂，不如咁啦，你試下專係講一個 topic 就淨係講賭場，一個 topic 又淨係點點點，咁樣分好多件啊，咁樣變相咧我就即係要咧分好多個唔同嘅範疇啦。咁其實我自己諗過咧，而家可能咧係澳門街嘅一個特色嚟嘅，就係咧即係我講嗰樣嘢，節目係分兩種，一種咧就係、是、資訊性。同埋係即係聽完咧，你要真係用隻耳用心去聽，而到去消化嘅。咁第二種咧就係休閒娛樂式，咁啊好似聽森美啊，聽嗰啲即係商台嗰啲節目咁，純粹係消遣嘅啫。咁可能澳門街咧就一直都係集合住呢兩個元素。咁短期內咧，其實我冇諗過話點樣特別變嘅。咁不過咧。就即係如果係即係有啲聽眾嘅留意動態都知啦，其實我哋已經係專係開一個即係新嘅節目咧，就專係會講賭場嘅教人點賭錢啊，同埋講啲賭場資訊嗰啲啦。咁另外咧我一直都籌備緊就係好冇將譬如話玩具啦，另外電影啦，將呢啲嘅即係消遣叫做話點講啊？潮流啲一啲玩樂性質嘅嘢咧，就另外獨立咧去開一個嘅節目嚟到去講啦。咁呢方面咧，即係有時開節目咧，唔係話淨係你話開就開，因為其實開咗咧係一個嘅點講啊，一個責任嚟嘅，真係你要做足準備咧，先至可以去開得噶。咁呢度咧，其實我同 Open Sky Radio 咧，咁啊我好兄弟啦，高迪安咧，我哋就一直係研究緊嘅。因為其實有好多題目、好多 topic 咧，其實好多時聽眾俾咗意見我哋咧，想我哋做，但係好認真咁講，如果係冇把握、冇即係冇一個充足信心去做咧，我寧願就一動不如一靜，就寧願再吞遲少少。咁另外咧，即係亦都係有聽眾喺 Facebook 度問啦，喂你又話講 LEGO 幾時會找呢張期票啊？咁其實一定會找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我要再睇一睇最近。啲產品啊點樣啊，咁另外咧玩具真係比較係啱聽嗰扎就會聽，咁但係有啲聽眾真係會比較即係對呢樣嘢冇乜興趣啊，咁所以我都要再衡量下咯。咁同埋咧一樣嘢啊，其實我哋不定期咧都會做啲影評，咁其實影評咧好多時聽眾都有好高嘅評價，即係話覺得喂啲影評做得唔錯，咁即係我哋做影評原則都係啦，唔會劇透，但係咧就盡量即係可能補完翻啲資料啊，或者講講嗰個自己意見，因為其實本身我都好中意睇電影嘅，咁我都好多時咧我都會揾翻一啲電影翻嚟睇啊，或者一啲新嘅電影咧，可能我會重複去睇啊，或者係去揾埋佢背後嘅一啲嘢啊咁樣。咁啊呢方面咧，電影可能我會加強翻啦，即係可能有時啲大片上嘅時候，可能不定期咧會係即係以特輯形式。出翻一兩個嘅影評咁樣， 咁另外咧，我啱啱所講，譬如話我哋澳門講賭場教你賭錢嗰啲節目咧，咁就遲少少咧，我就會同Vegasin 嗰邊咧，我哋會搞掂嗰個分類。咁我到時喺 Vegasin.com 咧，就會係即係會一個系列咁樣出。咁至於麥卡321嗰邊咧，仍然維持住澳門街嚇，同埋我哋個影評嗰度先。咁就所以咧希望大家俾少少時間我，因為叫做話即係電台呢啲咧，原本係諗住消遣嘅，咁而家咧。認真去做咧，就一定要抌時間嘅。咁所以咧，我都要安排好，可能會做得慢，但係咧唔係話冇心做嘅。咁啊，今日咧就都唔算話係一個娛樂性嘅節目嚟㗎啦，因為今日就唔係話笑完嘻嘻哈哈就算。咁啊，原因咧，我今日咧就揾，亦都係啦，好似之前咁咧，係揾咗一位係即係教育界嘅人嚟到去同做我哋嘉賓啦。咁啊，呢位人士咧。咁就同上次嗰位唔同嘅，因為上次咧我哋嗰個就係我嘅老友啦，即係我打波嘅朋友啦，就係教中學嘅中學阿 Sir 嚟嘅。咁啊，楊 Sir 教中學好耐㗎啦。咁啊，今日咧仲犀利，咁啊揾到咧係大學嘅教師啊，教大學嘅嚟到去做我哋嘅嘉賓。咁啊，即係好多時咁樣講啦，喂，斯豪文俊其實係。學識低啦，咁啊冇乜實力嘅人嚟嘅啫，咁啊中咗周知啊，咁但係咧，即係好好彩咧，身邊咧就緊會有啲各方面唔同範疇嘅人圍繞住嘅，咁啊情商咗咧，咁啊今日呢位嘉賓咧就一段時間啦，咁啊因為本身咧早排又教務繁忙啦，咁而家變咗即係就係暑假，咁都譬如話即係做呢個教育行業嘅，可能會係。都會有翻少少時間啦，咁樣咁又亦都今日上嚟我哋個台做我哋嘉賓啦。咁啊，同大家介紹下啦，今日就介紹下烏田森博士。咁啊，烏博士，咁啊你係咪第一次接受呢、這個即係電台或者傳媒嘅訪問嚟啊？ 其實都唔算係第一次㗎啦。咁之前都受過一啲報紙嘅專訪啦，即係訪問過都有咯。咁啊，今次都係講係第一次接受呢、這個電台嘅專訪，比較特別啲咯。 你報紙嚟計，其實都係寫作，即係喺報紙上登出嚟啫。係即係譬如一篇人物專訪，或者係有啲即係。學術性嘅問翻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聲音嘅媒體，其實係咪首次咧？ 係啊，因為之前都係報紙上面一個類似人物上嘅專訪咁樣咯，咁就今次都係比較第一次話電台會比較特別咁樣咯，即係可以面對面啊，即係可以直接咁樣溝通，唔會話透過文字去即係去講下我自己嘅意見啊咁樣咯。 哦，喂，咁其實。即係聽眾咧會覺得，咦好奇喎，點解今日揾阿烏博士嚟？咁啊，主要咧就係我即係我自己心態啦。咁啊，第一咧就想揾阿烏博士咧可以講下啦。咦，澳門啊，即係佢喺澳門教大學啦。咁佢亦都咧以前教大學之前咧，亦都教過中學嘅。咁啊，喂，想即係譬如喺佢角度講下啦。咦，我哋之前既然做咗一集係中學阿 Sir 講呢個中學生啦，咁啊亦都想聽下佢講下而家大學生嘅學習態度啦。咁另外咧。即係想佢可能即係講下多啲關於呢個教育範疇嘅嘢啦。咁但係咧喺呢度之前咧，其實啱啱上到嚟，咁啊聽眾咧就對阿烏博士咧就唔係好了解㗎。咁啊可唔可以即係同啲聽眾講下，譬如喂介紹下你啊，或者係講下自己嗰個教學歷程，或者係咦點解要去做一個教師咧？因為譬如好似喺澳門嚟計，好多時譬如一啲酒店啊、賭場呢啲龍頭產業咧，其實好多時，譬如我都之前都同聽眾分享過啦。有時一啲酒店啊，或者一啲即係講緊呢啲博彩公司咧，佢哋都可能會高薪咧請一啲嘅博士或者啲教授咧去做一個顧問。譬如可能佢有啲建築上或者佢哋有時即係除咗話做博彩，佢都要有啲嘢同政府交代啊。咁佢哋做一啲文化活動咧，都會去諮詢翻呢啲專業人士嘅意見。咦，咁點解都唔去幫呢啲大集團打工，而係真真正正係每日要去面對學生？點解係即係仲有呢一份咁嘅熱誠啊，嚟到去喺呢個前線度做工作咧？咁啊，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講下自己個志願先啦？點解會中意教書啊？ 點解中意教書啊？其實我係細個嗰時咧已經係中意教書㗎，因為細個嗰時咧好多女仔都中意，我唔知你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做老師嘅角色呢個遊戲咯。 會是咁樣，即係好中意做老師，同埋好中意細個中意改卷啊，或者做老師改卷好開心啊，改測驗卷啊咁樣咯。咁就好似形成一種想一種教書嗰種作為一種理想咁樣咯。 咁係你細個即係講你讀書嗰陣時，有冇話已經幫人補習啊，或者係教啲師兄弟，或者嗰啲學弟學妹做功課嗰啲？ 哇！呢啲我冇咯，因為我本身咧講真啊，老實講咁樣咧，其實我啲數學真係好差噶。咁即係啲成績都係低分滑過啊，我好60分啊，61分都係俾阿 Sir 咧，即係啱啱好俾我合格咁樣，兼且我仔嗰陣時就。都冇幫人補習過嘅咯，因為我啲數學太差。 其實咧，即係一樣嘢啊，點解我會揾阿烏博士上嚟咧？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認識得咧好多咧，譬如話啲博士啦，或者有啲教授啊，咁年紀譬如話有翻咁上下咧，咁一般咧佢哋好注重一樣嘢就係個形象，因為佢做咗咁耐老師咧係神聖不可侵犯嘅，佢就唔會咧真係咧會攞我心同聽眾講，係啊，譬如我嘅專項係乜嘢，其他嗰啲我唔識㗎喎，跟住問佢呢，即係有時我都係啊，譬如有時同啲博士啊、教授啊咁樣傾偈呢，我乜佢都話識㗎喎，博彩呢，佢話佢都，我好明好簡單啫嗰啲，咁但係其實可能佢呢，真真正正呢，佢自己連賭場都冇入過嘅，因為喺佢覺得佢，我係一個博士， 我即 係 乜都識 㗎，我睇下報紙啊，乜都知道，咁變咗呢，即係好難得會有呢個咁坦誠啊。而到有呢個胸襟咧，去講啊，亦都因為阿烏博士咧係有呢個胸襟咧，所以我即係覺得佢前途無可限量啊！即係佢係抱住一個心態咧，幾時都好，都係要學習嘅，都係向唔同嘅學習，每日都接觸緊新事物，咁係有一份咁嘅心咧，先至個人先不停進步啊！咁阿烏博士咧，其實講得啱嘅，佢數學如果係勁嘅話咧，都係冇乜可能。點解咧？因為烏博士嘅本科嚇，你嘅專項係邊樣咧？你嘅專業？ 哦，中文系， 冇錯啦，其實咧係教中文系嘅，咁所以咧其實啱嘅，咁即係所以咧即係聽眾可以聽得出啦，即係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咧，本身呢樣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話去包裝啲乜嘢嘅，好似譬如好似我咁樣，咦我係啊，我係好多缺點，咁但係唔緊要，攞出嚟講，咁亦都可以去揾一啲身邊嘅人嘅強項。去了解一下，跟住咧從中去再學習咯。咁呢個係做人嘅一個原理嚟啦。喂，咁啊博士問下你啦。咁你嗰陣時咁啊，即係話即係由細到大啦，都好向往做先生啦。 係啊。 咁啊，去到後屘咁啊，即係譬如讀大學啊之後啦。咁、其實係立志係決定係一出嚟就要做老師，定係有冇諗過話做其他職業啊？ 其實都諗過，其實我都好似讀完中文系行頭都好似好窄咁樣，好似讀完大學之後啦咁樣。咁啱算啦，讀大學嗰陣時，讀完大學啦，2003年嗰陣時，澳門咧即係賭權未開放啦。 係。 咁嗰時間都好似好難，即係非常非常之揾嘢，好難揾嘢做。我記得嗰時咧見過幾份嗰啲中學嗰啲老師工作咧，係冇人請㗎。 佢嗰陣時會唔會話唔請你做老師情喎？你做住教務助理啦咁樣啊？ 冇㗎，即係我你唔適合喎，阿烏小姐你唔適合喎。 點解咧？點解唔適合咧？ 即係覺得你又冇啲咩教學經驗啊咁樣咯，即係佢話冇教學經驗啊，同埋嗰陣時即係指導可能真係好差，即係可能學校嚟講，我揀嗰啲係我有教學經歷好豐富啊等等咁樣。 其實係咪要譬如話做老師係咪一定要讀完師範㗎？ 其實唔一定嘅， 因為上次我哋阿楊 Sir 咧都有講啦，佢教中學嘅，佢都冇讀師範噶。 係啊，其實有冇師範其實唔重要，不過咧就係嚟講，而家教青局比較嚴謹咗啲咯，有師框嘅出現啦，咁又話要讀師範啊，即係提所謂提升咩教師嘅質素咁樣咯。咁其實嚟講，我接觸翻咧讀師範嘅。同行啦，好似以前我中學嘅時候啦，咁我驚我個月真會俾人打喎。 點解啊？ 因為其實咧我發覺其實點樣講啊？有陣時候你讀中文系啦，比較學科上係比較專業啲嘅，確實係。但係咧，你話讀師範嘅話，當然嚟講佢懂得去同學生溝通咯，心理上嗰方面咯，即係各有方面嘅特長咯，專長唔同咯。 咁我又問下你啊，咁做人呢做乜嘢都好啦，唔會一步登天㗎嘛，即係尤其是即係阿烏博士呢其實都係即係白手興家，即係叫做話呢佢都係 所有嘢咧都靠自己嘅努力啊，自己嘅能力嚟到去爭取嘅，就唔係話咧喂，我有個好有背景嘅 uncle， 或者我爸爸或者我媽咪好有背景，跟住咧就教學界嘅句子，咁就再再引戰落去點啊？因為其實咧，以我所知，好似阿烏博士屋企啊或者家族咧，其實原先都唔係做呢、這個教育行業嘅，係嘛？ 唔係啊，我爸爸係做公 務員㗎嘛。係啦、啊，咁所以咧，即係都係靠自己，即係嚟到喺教育界呢度去闖啦。喂，咁當陣時啊，你後屘咁係點樣揾到第一份即係教師，中學教師工作？ 中學教師都係寫自薦信㗎。 咁有你嗰陣時有冇諗過話，譬如教下幼稚園或者小學咁樣？ 哇！我唔要啊，其實我好驚，即係教幼稚園咯。好驚，同埋小學又好驚。 點解你驚啲小朋友 咬 人啊，瀨尿 啊？點算啊，老師，我要鼠鼠啊！啊，老師咁樣點點，我真係好驚啊，好驚嗰樣嘢，小朋友嗰啲。 哦，即係你係應該咁講啦。有啲女仔咧，佢譬如可能教幼稚園或者教小學咧，佢哋中意照顧小朋友。而會唔會其實你嘅你嘅諗就係你中意去做一個教師去傳授知識，但係就唔係就係、是、想係已經係有一定程度嘅年齡同埋嗰個溝通能力嘅嚟到去接收你嘅嘢，就唔係話你係仲要去 take care 佢，要去好好照顧佢咧。 即係我好怕話太專注話要接個學，所以我曾經試過咧做過中學裏面做過班主任㗎，試過㗎。 係。 哇！真係辛苦到你不得了，因為其實本身我係比較屬於一種好似放養式㗎，即係對自己男朋友又好，對自己朋友又好，對學生都係放養式。 咩叫放養式啊？ 即係放養式啊！ 放養式係點㗎？ 即係咩走地雞啊啲咁樣咧，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你有翻咁大個人嘅話，有自己自制能力，同你自己點樣去掌握你自己嘅嘢咯？你聽唔聽書係你自己嘅問題，唔係要強迫你。 即係你會係俾一個空間俾佢自己嚟到去管理自己。 係啦係。 喂，咁如果你遇著一啲學生，譬如好似司徒文俊呢啲咁嘅懶人，咁啊啱啊，哇！既然你唔理我嘅功課，我又唔交上堂啊。喺度瞓，跟住咧落堂即刻嗱臨鼠走翻屋企打機先，咁你會點啊？ 我會中午捉住佢去食飯嘅咯。 哦，跟住咧？ 跟住我就會即係同佢傾下偈啊，最主要，因為我係比較中意同學生溝通嘅，跟住睇下咩原因啦，同佢食下飯先啦，好似你咁，學生一定會同你食下飯溝下通，即係溝通下定咩原因，跟住之後再睇下功課上邊係咪真係唔識啊，各方面去問，即係了解一下咁樣咯。 嗱，我問下你，上次咧我哋嘅嘉賓啦，中學老師楊 Sir 咧就話佢喺學校入面咧。佢係加入咗呢個輔導小組，跟住佢話佢長期咧，其實除咗話要教授書本上嘅嘢咧，佢亦都好多時要處理一啲學生嘅情緒啦、壓力問題啦，譬如逃學啦，甚至乎話譬如可能啲學生喺出面打交啊，或者係一啲社會問題，即係爸爸媽媽都做賭場嘅，咁啊長期冇時間照顧小朋友啦，咁即係佢哋雖然佢係教中學啊，咁其實佢有時一啲即係初中嘅學生啦，咁都可能會學壞啊，喺出面可能接觸到啲唔同嘅嘢啊。咁佢都可能話：喂，要花好多時間落去即係真係輔導啲學生。你自己嚟計，你做中學老師嗰陣時，你有冇咁樣做？ 輔導學生啊，這個我就比較少啲，少得多數會同你溝通多啲咯，即係放下學啊，或者中午食飯嘅時候捉佢哋咁樣咯， 係 啊。 咁你自己睇啦，即係你嗰陣時教中學啦，咁即係好直接問你一個問題：中學教中學辛苦定教大學辛苦啲？ 當然是中學啦， 中學竟然辛苦過教大學？ 當然。 點解咧？ 即係你中學嘅話，講真又驚，因為本身朝早有早，即係老實講，即係我比較懶嘅一個人，即係話早翻工喎，但係我六點幾起身，跟住哇，即係七點半之前翻到學校咁樣咯，做準備。 哇！你大學都要九點鐘翻到啦。 大學你睇翻你上咩課嘅啫，譬如你上十點嘅，你咪九點半去到咪得咯。 哦，即係反而係即係冇咁緊張，亦都 係啦，冇咁緊張， 冇咁死咕咕嘅。 係啦，同埋啲時間係可以自己安排噶嘛。 咁你不如嗱講下啦，未講你嘅大學生涯之前啦，未講你教大學生涯之前，教中學有冇啲乜嘢難忘嘅同聽眾分享下？ 最難忘啊！中文都係，因 為你講清楚啲啊，因為你一笑嗰下咧，我哋聽唔到你講咩。 係啊，我話捉啲學生啦，即係作弊咁樣啦。 捉貓。 係啦， 捉人出貓。 係啦，捉人出貓係最叻㗎。 點解會咁嘅？因為我行路係冇聲㗎，咁我已經同啲學生講嗱，你千祈唔好出貓啊！即係 Miss 會知，因為我行路係冇聲，有時閃咗個後面背脊咧，佢 係 行 嗰啊係喎、哦，因為你係呢、這個武術界嘅人嚟喎，你係練咗呢、這個中國功夫好耐㗎咯。咁啊，所以練得一手好嘅功夫啊，行路都冇聲啊。 所以行路冇聲，跟住好容易被捉咯。 喂，嗱，講下啦，真係唔係吹水啊！你以前係玩乜嘢中國武術啊？ 太極咯。 太極，仲有 咧？耍劍嗰啲咯。 耍劍。 係啊。 啊，犀利！咁啊，揾一次咁啊，要啊，因為我咧就都有學下呢個舉合道嘅，揾一次嚇。我挑戰一下你先， 切磋一下 係啦，呢、這個武士刀對呢個中國劍啊， 上重山啦，不如係啦。 重山唔係跑步嘅啫咩？ 重山 上去重山論劍。 但係你華山論劍咪可以重山論劍 啊？咁啊大鑊啦！咁朝頭早嗰啲阿叔阿伯嗰啲金錢劍咧，又係咁飛曬，嗰班友已經練到御劍飛仙啦，算唔算？好啦，喂，咁啊翻翻嚟啦，喂，講翻先啦，捉出貓啦。你見過有啲咩方式，即係有啲咩特別方法出貓 啊？有一個學生想講大學嗰啲啦嘛， 係講 咁咧最搞笑個學生出貓啊，喺 大學都出貓，咁冇大志。 佢係因為我教咗一科咧係應用寫作㗎，佢寫啲應用文咁樣，咁啱算咧就監考另外一班，當然唔係我個學生啦，就另外隔離班嘅。咁個學生好搞笑，出貓貓字咧用熒光綠嘅紙喎，嗰只貓就熒光綠色，就係心形啊！哇驚死 你！係咪女仔嚟㗎？ 男仔嚟 㗎？有乜抵死啊？心形仲要熒光綠， 完全真係哇搞錯！你當你色盲咁樣，熒光綠心形貓屎喎！哇真係搞笑到不得了。 譬如你一捉到人出貓，你會點做啊？ 點做啊？咁其實大學裏面咧，咁係會想掹翻本簿啦，寫翻佢咩學生嘅名啊，出貓嘅過程係點樣啊，點樣捉佢啊咁樣咯，交代翻咁樣，跟住叫佢簽翻個名咯。但係依然嚟講都可以俾佢繼續考試。 嚇？點解啊？佢已經出貓啦，都仲考試？ 可以俾佢考試，因為我哋嗰間大學咧係有咁係好特別嘅，咁就係講可因為收咗個貓字之後，佢冇得再出貓啦嘛，咁其實可以繼續考試。 呢個理論我第一次聽㗎。 但係呢樣嘢就係話到最後咧，就係學校教務處嗰度再俾佢係咪證實佢係即係咪出貓，同埋出貓個貓字係咪考試嘅內容咁樣咯？ 哦，即係都要有根有據嘅。係 啦，有根有據。 即係譬如佢考中文文學系嘅，佢攞啲數學公式出嚟啫，唔關事啦。 但係話要學校要查證過。 但如果中學嚟嘅應該唔俾啦，係嘛？ 中學就唔俾啦，即係收咗張份卷啦。 即成個滴出去啦，係嘛？ 係啊，仲會俾你繼續寫咩？ 咁啊大學生啦，除咗你啱所講熒光綠色貓子出貓啦，有冇啲咩得意或者特別嘅經過啲 case 你係試過呢 ？case 邊一類型先？ 出貓又好，啲學生嘅得意嘢啦。 學生得意嘢啊！我記得有個學生，因為我本身同啲學生好幾啱傾啦咁樣，跟住舊年暑假班嘅時候啦咁樣，咁有個學生要上補習班啊嘛，咁。即係佢又嗰時未考車嘅學生咁樣，咁啊坐巴士坐25號巴士啦，跟住由關閘坐車翻去我哋間學校嗰度啦，跟住坐到去黑沙總站，跟住遲咗成個鐘翻嚟學校，跟住同我講 Miss 我遲到啊，我就話你去咗邊啊？我去咗黑沙，我瞓咗覺，因為佢可以搭巴士搭咗成個鐘啦，跟住瞓咗覺。有冇有啲特別嘢啊？ 咁但係佢係考試定係普通上堂啊？ 普通上堂。 哇！咁好啊，佢會同你講翻噶。 因為我好隨意嘅人，總之你有個合理嘅理由。 你上堂嘅時候可能如果譬如即係講緊教大學啦，啲學生咧如果喺度串串嘴嘴啊，聽住歌啊，拎住三文治奶茶入嚟上堂，你會即刻叫佢出去。食完之後入嚟，會唔會咁啊？ 其實呢一樣嘢我冇乜所謂嘅食嘢，最緊要咧，我禁止學生有一樣嘢嘅，就係唔準食某一間便利店出產嘅撈麵。 係。 因為我怕啲大蒜味啊。 哦。 係啊，其實食嘢我係可以接受。 因為即係有啲譬如話年紀大啲啦，啲輩分高啲啲教授咧，啲 professor 咧，我真係譬如試過咧即係。 其實我都好中意嘅，不過有時緊會身邊有啲位高權重嘅學術界人士，有時候阿俊過嚟聽下 talk 啦，或者你上一堂聽下啦，有啲俾啲意見啦咁。我試過即係譬如有啲教授真係佢會叫話喂叫啲學生唔准食，因為你出去你可以睇啲食完先好翻上嚟，你入我課室唔准食嘅。 啊有啲咁嘅情況，即係我係俾佢食啲乾嘢，我啲濕嘢就唔同啦。 所以我即係問一問你嘅咁啊，即係呢個純粹係閒話啫。嗱，咁呢一節時間咧其實差唔多，純粹呢一節咧就輕鬆鬆啦，即係同大家喂介紹一下阿烏博士啦，咁啊亦都係由中學教到去大學，即係講下佢啲教學上少少嘅嘢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翻其他教學嘅話題好唔好啊？咁啊呢節嚟到呢度先，下次翻嚟。